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一组滑稽戏，先请听滑稽戏《文明结婚》，杨华生、张乔农、笑嘻嘻、沈一乐、姚木霜、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老八结婚了，土丧老妻，而且风气已经哎。各种老老早早没客气的啊， 毕竟几十年不客气，各种巴掌了，啥个用呼叫了啊。 后来我一口气中结婚啊，啥个名堂叫文明结婚， 哎，有个文明结婚， 那叫么叫文明的？其实结婚的仪式并不文明，应该不文明的地方， 哦，看不到文明的地方， 哎，最后看见形式虚伪的一套。所谓文明结婚就便当了，只要这个小姑娘面孔上的标识， 哎， 像面孔上的好看跟我一样的。 侬也是标志里向去呀？ 啊，有两个欢喜口才，讲我这面孔有西口。这面孔只要上的标志，小姑娘就有人欢喜，一欢喜不懂来讲家己，讲好家己几根条丝嘛，马上就好文明结婚。 哎呀，这个小姑娘嘛没事没了啦， 哎，应该差不多。我生意不搞了条丝结婚了，不行为好善良的， 哪能啦？ 因为朋友多，妻子发得多了， 哦， 人情收得多，即使支出少，还好收入相低。接下来嘛好带动的， 把有人流收下来好带动的。 哎， 这个屋里在做生意嘛， 哎，应该跟生意差不多。文明结婚的礼服打扮嘛，同老法结婚完全两样。 哦，两样的。 这个礼服嘛，有的租的， 哎， 出租。新娘子的礼服西吧，浑身西吧，从头上拔起，拔到脚上下，身上穿个件衣裳啊。再把个头子的， 哦，头子的， 戴个 戴住， 哎，上头嘛再要找一个紫罗锁簪子的， 侬这个不懂得来讲好 啊， 啊，没得新娘子头浪下套出紫罗锁簪子， 那再把个 是个兜锁，这个叫， 哦，兜锁， 哎， 兜锁啥个料子做了？ 兜锁嘛，把这个紫罗锁簪子倒是料子是差不多， 应该没两样， 哎， 不过哎，我告诉你，新娘子要从紫罗锁簪子做兜锁了，好吃有个， 啥好吃啊？ 好吃有个呀，这个好不会把那门中盯了， 侬真的当一紫罗锁簪子，兜锁 啊，兜锁兜锁，兜锁交关长， 哎，长来是， 长来秃了后头，要十几尺长了， 哎，要秃黄的样子路了， 搿种早结婚男方穿起还马马虎虎，侬长穿不对了。侬跑了马路啊，拖了路浪向，那么汽车了、地车了停下来等你走了，那么只好让伊走，过子再开了，就是交通了呀。 哎，为啥子搿种衣裳嘛，为啥到路浪去兜圈子不亮的呀？ 哎，所以你不等呀，换一双鞋子了， 哎， 还要穿高跟皮呀， 高跟皮呀， 30寸高，更交关高，高跟皮呀，80个。 人 是高跟皮啊，侬想搿能长的衣裳跑路已经不大地当了，再要搿能高30寸高高跟皮啊，么新娘子样大高桥再过了那理工夫 啊，搿走路道路的确蛮困难了， 不虽然困难了，新娘子也蛮高兴， 啥高兴？ 于是有安慰的， 啊，有安慰， 有安慰， 啥安慰啊？ 因为新姑娘送来一只金手皮。 对 呀，当那结婚的辰光掏了头巾里向， 有个 拿手皮扣扣么，自家要安慰。 嗯， 有那个大个手皮像这个米盆都能大得了。 结婚，搿男家怕都哪能介大了，介大个手皮送过来啊？ 女同的无所谓。 哦， 有两个新姑娘穷没办法。手皮么白要，没手皮还不等呀？ 哎， 那么没办法么，早起当只人老金。 哦，嘎子 套上去，新娘子在屋里屋，到后头农村帮我们两家子帮他们来打架打磨。 嗨，这算啥名堂呢？ 有两个新闺女没办法嘛，去嗲，一个他去嗲树皮， 有个 套了头巾里向，新娘子蛮高兴。 嗯， 到第二年结婚之后，第二年啊，人家朋友来套出去，新娘子不肯放， 吵着没办法到法院里去离婚。 哎呀，第一年结婚，第二年离婚，这个都当领导你真的、啊。 所以喽，这个是不等呀。 那 么不要讲别，今过年也不舒服个，今过年个礼物叫大礼物，里头多后头少。 哎，一个大礼物， 顶顶不舒服嘛，个就撑死。 嗯， 今过年个撑死，特别个胸口头疤硬不必听的哟，大家硬个痛得嘞，直接把个。这个医院里像当双胎放了杂膏一样， 侬倒不讲三个呗？ 哎，应该讲三个呗。 不，这个衣裳和你普通这个衬衫是两样。 来来， 里头一块是邦邦硬的。 哎，新姑娘胸口的一块衬衫是邦邦硬的，算了，头颈里像个领头啊，还是邦硬不轻。 哎，还是硬的。 衣裳做出来的衣裳稍微小一点，衬衫小一点。 嗯。 新姑娘稍微头颈粗一点，干嘛没办法了，挪根领结。 哎， 接一接，眼睛抽一抽，抽的新姑娘气也抽不走了。 嗯，这个肩子上吃苦头没了啦。 放心哦，头巾拿来。 嗯， 有朋友可以讲哎，我招待人客了。 嗯， 你这个招待独收哎。 那么要独收哎了。 头巾拿开了。 嗯。哎，这个新郎官啊。 哎，怎么样？ 哎，恭喜恭喜啊！ 我啥人哇？ 哎，我那徒弟啊。 哦，来了。 要这个就是 了， 哎呦，可是苦涩的，这么小周围还来是的了， 小周围来还来是的， 这么小周围是最后 来的了， 哎，新郎官，哎呀，恭喜啊， 哎呦， 哎，那好， 要挑出来的了， 那还挑不得出来呢， 可是侬去得办了一个五客呀， 嗯， 假使新郎官朋友都是几个人包完之东西，侬恭喜来，侬来不及， 怎么挑得好点？ 哦呀，新郎官恭喜啊， 哦呀，恭喜恭喜， 哦呀，新郎 官， 哦，这个人好玩人的哟。还是不来哦， 有 头巾啊，等到丫头衬衫脱下来一看嘛，头巾也鼻涕抹两人去的。 哎呀， 不然再不要去管伊了。 嗯， 新过年还有一样么子了，手里向拿样么子啊？ 拿啥子？ 这里滚鱼个，没吃那个像洋风炉一样的。 呀，那么洋风炉？ 嗯， 手里向捧的呀， 捧个。 哦，大礼帽 哇，帽子啊！ 哎， 我没看见新过年戴过些嘛， 戴。这个帽子打倒是从来没打过。 这既然说打嘛，要一做啥，还是银色一套。 哎，倒是的确。 打扮这个新过年的人呢，再过像变戏法一样， 哎， 魔术家一样。 哎，到这个变戏法了吧？又到又是错了多了。 没两样。 嗯。 跟你家人家结婚， 嗯、 来唱堂会就是变戏法了。那么这个伊拉们农村都当新过年，俺去拖老爷还结婚。 哎呀， 搿倒是要农村，所以新郎新娘大家苦恼。 嗯。 新过年嘛到。热天苦恼， 嗯， 闷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衣裳穿了了。 那么新娘子呢？ 新娘子嘛，冷天苦恼， 能不能？ 这个衣裳直接把个衣裳是呆的了， 哎， 一身透湿的了，衣服穿啥个里衣裳，外头嘛纱嘛也是风凉来的，手里嘛还要捧一束鲜花，伊没啥个水晶设备，新娘子伤心的冷得来缩缩抖。 哎，怎么可以这么冷热的一个呀？ 不来如也，啥人家文明结婚，新娘子这是米要米苦结婚。 哦， 米要米苦，外头兜兜说啊， 这是不真呀？这不手里向不要弄个东西货，弄暖一点的，我再弄个汤布子啊，啊，可以的呀。 弄到不去弄夹炉了哎，那个从新娘子的呀，一般是弄是西货。 嗯， 搞到新过年，可是新娘子一到啊， 嗯， 要去迎接个， 啊，我要迎接， 哎， 嗯， 因为这个新娘子不是这个什么花轿，什么的汽车， 哎， 花汽车。发财的汽车， 嗯， 今过年可以汽车一到，马上在汽车三鞠躬。 哦，爹爹开汽车的，拿新娘子送得来的， 真啊没搞好人了。也是礼节的， 我礼节， 是礼貌一番。 嗯， 那么陪新郎新娘旁边的伴人啊，打扮出来才像新郎新娘差不多的， 是哪能一伴人了？ 男宾相、女宾相、大宾相、小宾相、弟宾相、旁宾相， 不， 没弟宾相的。 有的呀， 咱人家结婚辰光车到底冰箱过来的， 不是车底冰箱，这是冰箱个男的男冰箱，一姓底呀，一没底底， 那么要叫人底冰箱， 姓底哦， 哎， 底冰箱， 另外一个绑冰箱， 绑冰箱我晓得个姓绑叫绑冰箱， 哎，能聪明能聪明，我有大冰箱小冰箱， 哎， 我有五六岁的小冰箱， 小， 等级四五岁的小冰箱小冰箱。啥事体呢？ 嗯， 我的小冰箱箱包啊，这个新娘子拉这个兜锁， 哎， 拎兜锁，

新相貌 啊，俺们来了是吧？俺们来了啊！ 哎，你是家里的 啊？ 那么证婚你 啥子？证婚你，证婚你， 证婚你哪年？ 证婚你都是家呀？ 啊，就是我是。 是婚证 啥子？ 啊，我 家老人啥子？ 家 老 你，你家老你啊， 家老你们， 哎，就是 我们， 我们是家老你， 来来仔细一些， 你哪个？ 来帮帮忙， 男女冰箱迎新郎新娘，这里， 哎，男女冰箱， 来， 你看这个是第一种。 哎呦，一样子啊！ 来，哎呀，不要 闹呀！ 来，那么痛不啦？ 我自己的图章没有带来，这是我店里的图章。 大饼空两吃， 哎呀， 还是好的，这个是两生吃的，两麻生吃的。四环的牛爷， 哎呀，我问问老师，没拿出来， 要看我打个声音好， 打声音了啊。 哎， 真的是麻生吃的。家老人牛爷， 我家老人。 我那是跟人家马生气一样的 嘛。家长的路上没干住啊。 自婚人，自从日， 哎，等婚的。 等婚的，哎，等婚 不要说了。哎呦呀呀，我不要说。 来，你养的养气了 嘛。等婚的自从日，哎，大家拍拍手那个嘛。 哦，诸位，今天毕阳来等婚，那么今天是这个丁郎。 丁兰贵姓啊？ 啊， 第一个李丁。 啊，李先生，大号是那个啊，李玉宝。啊，李玉宝先生跟这个杨暖暖那个小姐，他们两个人结婚，要别人来征婚，那么别人是不会征婚。那么别人送他们四个字，别人说他们是道生贵子，那么别人是不会讲话，别人 得到 自然， 别人干起走。 必然是弄大架的财产，那么 必然 我要听大家讲一讲，那么这个 必然 还有这个 必然， 好，那么你们讲了必然就不讲了啊，家老人之事 我现在以介绍人的身份呢，应该讲两句介绍闲话。那么兄弟今朝来介绍一种老牌洋钿头啊，搿种老牌洋钿头，哪里交关强眼神又到黑白上三种。今朝家里特别便宜，什么五千块金牛钱一只，一万洋钿可以买到三只。今朝货色带来勿多，一塌个子就带来四大门子啊，要买趁早，来啥年纪买？ 哎，那个洋钿头， 喂，洋钿头啊。 啊、喂，侬哪能买洋钱头啥的了？ 不是，我是来买洋钱头，那眼睛拿我拉上来了。 好，你到别地方去买吧啊！好， 眼睛来冰子， 来今朝子你都一旦叫我迎风， 哈哈哈哈哈！ 你到今朝个那是迎风，是想到我上个号头结婚，我哎想叫我痛哭，一日天嘛，的确是哎防空衣裳，夜头灯火管制，那么俺到骆驼屿。哎，那么汽车不能够开门，汽车怕门。那么新娘子只能够走，新娘子腼腆哎。伊这个眼睛的镜片是个像个这个像羊屏地图差不多的，伊一搞跌了防空洞里向。等到起来，人弄得了是个像乌人差不多。回到屋里向，我落闸之余，我就出锁子。 哪个地方出锁子了？ 那么龙凤火中不吃应牙头嘛后闸。 啊。 那么你牙头上得到流中风。 哦哟喂。 那么 你要不要出门就好了。 你就记得，今朝子我是来把虎门来。 啊哇。 往今朝来要来。 新郎新娘戴戴礼，爱金箍啊！ 来 咦，原来没你来帮侬呀！ 啊，我不来了。我来，我是来。大家叫我讲，那么我只好讲两声。那么大家在那讲，这个三个月年纪高大，哪能会得嫁不伊？ 这个 那咱不晓得 哦， 年纪轻的最近我一到两三千的， 哎呦， 我咱不答应， 哎， 因为年纪轻的良心不好，咱闭心的，像老头子媳妇都闭心，一老子讲就是闭之心，啊，没人要的， 哦，知心夫子， 那么这礼包地上哪能会得去分的呢？讲起来。两百三个，那你这个英语还是随时太浓来的，因为他的大光明看电影，门口的我看见李玉宝先生，我无形之中对伊笑一笑， 哎呦，笑一笑。 那么一看见是我对你笑一笑嘛，伊马上来说专家洋洋多看一看，我看见一个专家嘛，再笑第二笑。 哦。 但是呢，一看见三笑嘛，伊就马上电影票，哎，当时摸出来。我一看底下还是钞票，所以我带你笑第三笑。 三笑。 他那你的英语也是三笑英语 啊？咋个两年受这个唐伯虎了气象了？ 也不像唐伯虎呀。 像啥了？ 你好像史莱姆。 我哪样气象了？ 我气象不像嘛，门相是不像的。 啊，史莱姆比门中下来哈。 那么。 鱼包地方两身吃不好，那边看看年纪没大啊。老实讲，伊那头发四个垂头还或者四个桃子头，怎么两个小弟弟？伊两身吃不好，样样么子侪当准备好了。那像新房间里向的木灯高上啊，热水瓶啊，那么手刷，我个钱包，我个服装，伊通通侪等我预备好了。你良心交关好， 哎哎， 搿么伊才等我预备好嘛，我也点才预备好。 哎，搿侬点预备点啥呢？预备啥物事？ 那我没点呢，手在手心。那么殡仪馆我才准备好了，公墓我才看好。 哎呦， 就等于亡下来。 哎呦， 亡下来那才是你的 墓。哎呦， 啊 啊 啊！ 是浑身是瑕疵。哎，对了呀。今朝小区大戏之前啊，陈梦四位亲友来捧场，鄙人万分感激。今朝一出国子各路三五收入的人情遗钞嘛有250万，西装嘛有30顶，每一顶嘛大概现在卖出去嘛是3万这样，那么全部嘛可以卖90万，那么90万。加上自己这个遗钞250万嘛，一塌不子嘛340万，万一花了35万，咱们作孽一个铜币都不值个了。 哇！ 哎，拿来吃喜酒啥？你从花来想的什么东西？真是一生啊！ 哎呀妈呀！ 哎，今朝个酒是嘛17桌，李小三嘛30万行的一桌，一塌不子嘛用成580万。师傅乡弟们还要起170万，本来我想靠这个一起把头赚两个铜币，现在弄得来十本了，根本我哪能办法呢？是吧？找师傅大家帮帮忙。哎，孙先生，侬来一家带到位啊！哎哎，来来来来，给大家 来 一下，来一下，来一下，哎，大眼睛也来一下，那个小弟弟也来一下， 好嘞，好嘞，好嘞。 来一下我现在我有眼低下莫下的呆啊！进去了，那听到咚咚的有力。 你能到龙骨干啥呢？ 那么好的咚咚咚咚咚咚咚的东西敲。虽然我用的脚拐咚咚的。 我咚咚过来的。 但是其实嘛，就要过腿， 小路， 腿板， 我带出来的。 那么现在到处的垃圾，到处的小菜，菜， 基本。 那么小菜嘛， 吃光， 那么皮， 哎呦，我吃东西， 咋了？人生就要怪原因。我那玩 下面请听独角戏《各地堂官》，姚慕双、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从地求中位，我来了饭店里想做过账房，我想做账房总便当，只要收收账好了，对吧？ 哎，搿当然，这个做账房便当来是一个吃得几的收几的。 我哪会得出毛病？ 哪能啦？ 不晓得里向有一个堂官是北方人，山东人。 山东人， 伊讲的这个闲话我听不懂。我头一日上去做账房嘛，里向了喊着喊会长出来， 吃到几点啊？ 杨条了，呀哎，盐蛋壳会长，呀哎，一碉堡， 几点？ 一千八百里脚一定要拔。 哦，一千八百里脚一定要拔， 蛋壳回肘，一定要拔。呀，一定要拔。我让我这个死人我得听错头。 侬听啥了？ 蛋壳回肘一定要拔。我听是蛋壳回肘一道奔， 一道奔。 我想从后头会有人拉来。 搿么前头不要走。 伊拨我嘛，我定起动地勿要。 好极了。 伊眼睛拨我，我眼睛还拨伊。 客气。 伊眼睛多拨我，我真过 哟。到底裤浪头睁开。 到夜头算账算下来嘛，少脱一千八百里。 哎呀，搿么弄勿好了。 这个好不要讲的，我听错脱自家办动地。 哎呀，搿么搿能样子上次以往嘛，哪能弄法呢？ 侬讲还是闲话听不懂，侬讲事体出吧？ 咁么凭良心讲呢，中国地方大呀，尤其是上海，各地方人侪有个，上海的饭店么顶多，各地方么各帮当官么喊起来侪两样的。假使侬方言不大懂，侬是要弄错的。 就是这个闲话呀， 侬实在不熟悉。假使我去做账房先生，我是不会得弄错的。 哦，侬熟悉个？ 熟悉个呀。 啊， 哎，我海量上蛮灵的。 哎，跟到跟到听听看，哎， 海起来各帮饭店啊，各帮当官的，各帮海法不同。 哎，侬到海海看， 顶好听的缅甸当官。 啊，无锡缅甸，苏锡帮到听听看，这个， 原来这样， 原来， 也是来一无锡么两本事。 一无锡什么了？ 他们叫一无锡啊。 哦，一无锡两本事呢？ 两无本事，帮们叫本事。 啊。 哦，侬不懂是吧？ 我硬呀！ 原来这样， 耶！ 也有无锡么两本事， 耶！ 也有来汤包年纪啊！ 哦，汤包年纪啥么？ 伊拉一只汤包就一钱了， 哦， 五只汤包就七十钱， 那七十钱 了，那应一直要七十 呀！ 也有来汤包年纪，也再来成就两客那么改刀， 哟， 改刀懂吗？ 改刀啥么？ 一千两。 我有点花头 到 头 个，又来汤米两两碗那么到底哎， 两两碗啥么子？两两碗， 四碗。 哎，搿么啥地不喊四碗，要喊两两碗呢？ 白要两两碗，一喊四碗肯定要多心的。 哎呀，这个我喊四碗么，哪能会多心呢？ 原来这，原来我杨庄先生，原来汤米两两碗，还是蛮好听。 我喊四碗好了。 原来我杨庄先生，原来汤米四碗。 要洗块洗碗啊，弄出来。 因为这个死的无锡人洗他还死个， 哎呦，汗毛淋， 哎，汗毛淋淋的。 哎，这个海量上面好听。 原来这， 耶， 又来炒米粉，终于是了阿仔， 耶， 又再来请舅母两两卡， 哦， 又来， 耶， 又来，又再来牛屎上王大地呀， 哦， 又再来小龙门的两卡， 耶， 又来把谷米两两卡嘛，终于是了阿仔。这个是缅甸当官， 哎呀，苏锡帮倒蛮好听， 为本帮外地。 哦，本地故事， 哎，招待周到。哦哟， 哦，是招待我的，哎，好的。 哦哟，大老贵， 哎，还是呀。 这枪人生发财发的， 哎，是个是个。 上月不来的不？ 对对对。 这枪忙吗？再吃了是不？ 哎，吃过了。 哦， 你吃过我来是 吧？哦，哎，哎呀，上月不请过来的不？ 是个是个。 来，林台上请坐呢。 是啥个林台上请？侬找我把关。 那领侬到台子上停住啊！ 哎，好的，谁 来？哎，到台子我出来。 好，不要停，没关 系。开往十八二狗排上来过的啊！ 各位，侬也当我狗是吧？ 不是呢，告诉侬，一只狗跑上来过的。 哦， 先生，今朝一家来出这点啥？ 哎，那哪能讲这个出来啊？ 哎，你普通你我带 的。哦，现在脑在变，侬跟我来只圈子了的啊？ 哦哟，你听你说兜圈子嘛，少兜啊！ 喂，啥个开心得弄兜圈子？ 咦，侬讲的还我兜圈子？ 哎呀，猪肉肚上叫圈子呀！ 猪肉肚上叫圈子 啊！哎，好的，别来来来只汤圈吧啊！ 汤圈啥么子？还是春卷啊？ 哎喂，侬哪能样样不懂了？ 哎，不瞒侬先生讲，我叫没办法做当官。 我随便懂海量，海量，海量。 哎呦，老李的！ 啥人来的？ 小蔡来的。 我跟那我吓死 了。哎呦，老李的！ 哦。 杨水了两样，什么两天都浪在。 呀。 杨有四王的当，有四要改人事。 哎。 现在了通江三块街道，现在北方了江道里，现在了从头干了火，现上通西风狗也在路把你们街道烧来偷你了浪江。哎呦了张嘞，现在了对开路块头的一张， 哪里个路块头啊？ 哪里个路块头？ 给你收了谁能路块头了？ 不是，今年上过上双一张收的。沿对开路块头为长， 哎， 沿三公里啊， 哎， 沿长隆水长， 几点？ 后来沿高头为长， 收收清扫， 哦，去等放的， 要四块的沿高头只吃五分洋的啊， 十九高头没吃，一高头去会把那小菜自个打来， 好，蛮好蛮。 我用了后来， 哎， 沿后来个小弟弟为长， 那个弄不好的， 哎，记得六百五十万啊， 没个，有得搞许多个， 伊拉十年没富，就在等当富的， 有种事体啊。 这个是本帮外地 啊，本地官司， 为这个扬州面的亲身交门 啊，扬州的个 专门去炒浇面的， 更蛮好的， 海量啥声音十八十个 啊，声音交关好听啊的， 先炒浇面个，后来牛肉面香个，再来锅底个，后来生炒的个。后来包咸阳一个，后来全家为一个，等个回答，三个老，后来两个人回答，啪嘎啪， 哎，这个声音倒是才是一像这样木头捅出来的， 哎，十八十个， 哦，这个精神倒蛮好的啊， 精神好的外遇了， 哦，啥外遇了？ 大世界背后从的天津当官， 哦，天津官子， 喂，先生。啊，来来，楼上压桌来，呀，楼上压桌来。哎，先生请坐啦。啊，先生吃什么？ 哎，这个， 哎， 那你 先生好久不来了。哎，好啊。哎、 那 吃什么？ 那咱们声音响了。 哎，我们精神好是这个样子的。先生吃什么？ 我这个随便要的。 哦，随便。 哎、 好。呀、哎，啥是我的？二是水饺，一个炸酱面，一个皮儿来。先生面来了面， 我吃不落了。 什么叫不要紧啊？不吃了啊？ 不吃了。 好，不要紧，你走走好了，下去了。啊，明天见了。咱这会长， 喂， 没有事不要走先了。 看三个，喂，爹爹侬稍微文静点好吧？ 本身地嘛宁波当官， 哦，宁波外地， 哎，早得走到来 两家人，关系个哎，本身， 我又往西山， 还是个， 哎，就要过年家没来了， 哎呀， 今天您身体好不啦？ 哎，还好 啊，您装逼了， 对呀对呀， 修金卡一副， 那个对对， 我等卡 了，哎呀，我是个连 的，对不对？ 哎呀，哎呀，哎，我是个连 的，今天俺们来不啦？ 今朝屋里向人谁来个？ 哦，哎呦。王先生的三年都没来了， 眼 睛一刷，我怎么能不来嘞？ 没空呀， 我晓得个哦，到别地方去了，忘记了嘞。昨日啦，我明日 是 个想弄啦，我夜到做梦做上弄过， 搿辰光想着呢。 我真的我一眼良心都没个，跟我等我还撑撑起，是不啦？ 我只能在爱情是吧？这个用不着给杀个撑撑皮了是 吧？两三年都没来了。 那你要搞笑我？ 今天阿宝来不啦？ 再来个。 哦，那么今天几个人呢？ 今朝十家头。 十个人。 哎。 那么灯笼啥房间了？ 那么在啥弄口？这空气比较啊。 哎，空气不冷，我顶怕就要去了。 哦，可是讨厌个。开开窗 了。哈，有数有数了。王先生， 哎， 那么今天我们来老酒局吧。 那么十个人稍微秘密。 根本我是吃牛的，我是吃安的。 根本跟哪 子？有这么欢喜吃牛不吃安？ 哎， 有这么吃安不吃牛？ 哎， 有这么安不吃牛还不吃不？ 哎，对对对，我欢喜吃呢，我从花雕了啥有比较好的一个。 花雕， 哎，好吧。 跟侬个花雕嘛，我看侬还是上雕嘞。 这个啥天上雕呢？ 上等花雕，叫上雕。 哎，这大表情是上雕好的。 根本谁个人谁上雕？ 谁上雕？谁上雕？ 那么我等海南路去， 哎，侬等我再弄两只豆子好了，好吧？ 豆子好， 哎，好吧。 哦哟，王先生，豆子还没嘞， 哎， 两只豆子好，我去倒走嘞。 豆子好，倒走啊？ 哎， 那么跟他子侬说海王了、糖醋了啥有吗？ 要命嘞！海王嘛，什么那个小巨大王了，还有海王游脱了，游掉了。

黄杰路儿的娘身体虚实恳求母亲赐儿愿死要无家挣扎离回那北山东，离回北，离回 毕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人们胆小真邪恶，却不见秋香美如玉。世人一到江开地，天阴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便是我是好。秋香，我就刻上在家他的啊，不荆棘围路写清光，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的爹走一步，要找得见。 三分终日相对母女，岂不要归王的母问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我想姐姐，我想好容颜，女性多情又多疑，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外难以爱成眠。是我这一了冬夏之间，其实冰霜人与人与多饥渴，夫差无罪无希望，无希望。晚清月亮，我能秋香啊，秋香姐姐呀，有情那人月老祖母说愿上，相依今日做病人啊，我寄予秋香姐姐配愿啊，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 听说你 弟呀，弟弟，你的早晨是天早晨，又何必苦苦将他争王法？ 成为分明是那家一书生。